你生日许个愿望吧。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。 必须的必啊，你生日你最大。 好，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。 皇太，你 怎么了？ 方景行，我拿你当兄弟，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单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离天下之大谱啊，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朋友们，快投月票砸死他，忒不是东西了。 第157集，神殿恢弘大气，建得很高，城市尽收眼底，只有被古树枝叶挡住的方向不好看，但那里如果真有动静，其余地方的人肯定会赶过去，他们到时候再下去就行了。方景行没有光坐着不动，而是查了查逆风组织，没查到有用的资料，便联系了百科全书杜飞舟。得到答复，他看着身边的人。 主席也不知道，应该是这次隐藏剧情新加的东西。 江晨嗯了一声，在大黑狗哼唧的伴奏下坐着和他聊天。片刻后，见大黑狗依旧锲而不舍地叫，他探头瞅了瞅，突然道： 咱们下去吧。 方景行挑眉，他们会上来，一是江晨想爬树，二就是这里高。江晨一向不喜欢做这种任务，他本以为会等有消息了才下去。他顺着江晨的视线看向狗，反应一下懂了。江队能挪窝，当然不是想做任务，或是良心发现觉得狗可怜。 他这是想玩狗。 走吧。二人站起身，刚要跳下去，方景行就发现了远处的动静。只见几支小队正往一个方向汇合，由于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，在下面或许不会觉出问题，但站在上面看便十分显眼，毕竟每支队伍都带着一条狗。江晨也看见了，站定望着。几支小队最后都到了一座木屋前，木屋背对神殿，江晨和方景行看不见具体有什么，只知道那里已经有了一支小队。等其余小队都赶过去，他们停留一会儿便集体出了城。方景行有些诧异， 那边 怎么？ 我记得刚才上来的时候那边有一组人，后来就走了。 两个人相互对视，一瞬间都有些明白，要么是几大帮会在钓鱼，要么就是先前的那一组没找到关键点，被现在的这组人发现了，于是通知了帮会的人。 去看看。 古树城远没有主城繁华，房子也没那边高，二人跳下去没摔死，都剩了一点血，便嗑药补血，带着大黑狗前往小木屋。几位帮主听完进展，顿时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成就感，竟然把两位大佬给骗了，太酸爽了。被骗的大佬之一掏出吊坠和铁牌递给了队友，他身为队长，和 NPC 对话后，这两件东西便又回到了他的手里。江晨觉得有点神奇，方景行好像总能猜到他在想什么，他伸手接过来多问了一句： 你怎么知道？ 无缘无故的，你不可能会想下来，我猜的。 江晨没再问，拿着骨头一扔，看着大黑狗快速跑出去给他叼了回来，他换成铁牌又是一扔，见他再次叼给他，摸了把头， 体验到了逗狗的乐趣。方景行看得想笑。好玩吗？ 挺好玩的。 他思考一下，分给方景行一样东西。 你左，我右。 方景行一听，就知道他是想看看狗会先叼什么，便数完一二三，和他一起扔了出去。只见大黑狗先叼了铁牌，然后才叼骨头，大概是铁牌上主人的气味更浓。方景行见江晨拿着铁牌四处观望，估摸是想试试把铁牌送人，看狗会不会也咬过去，再次想笑。策划也是，非要弄条狗跟着他们，也不知道会被江晨玩出什么东西来。他想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不由得呜了声。江晨正思考坑谁，闻言看向他。 我在想，这个剧情为什么给条狗呢？ 隐藏剧情很多都不会让玩家直接找到人，而是要通过 NPC 提供的线索找。前几个剧情都有类似的任务，一般给的范围很大，只有这里范围小，且给了他们一条狗。不想给的话，其实完全能说，狗在和赏金猎人互掐的时候，旧伤复发，暂时动不了，由心善的女主人出关恳求，让他们帮忙寻找狗主人。 这一关会用到狗？ 或许。 二人便一起看向狗。科多犬的特性是通人性，嗅觉灵敏。 嗅觉灵敏。 他们几乎同时开了口。 换个人。赏金强。 赏金强。 他们忽略了一件事，狗主人是一名赏金猎人，必然做过赏金任务。所以除了逆风的成员，他应该还和管理赏金强的 NPC 接触过。如果 NPC 身上残留着狗主人的气味，被科多犬闻了出来，搞不好能建立对话。二人先去了那个小木屋，发现果然什么都没有，便选了最近的传送阵离开了这里。镜中人身为一个没看任务的闲人，专门盯着事件进展。得知两位大佬失踪，他连忙通知了几位帮主。众人汇总完消息，发现他们就是看完小木屋才走的，中间没出过别的事儿。镜中人一拍大腿。 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在木屋没有见到 NPC, 就看穿了咱们的计谋。于是将计就计，假装跑到别处，反过来勾引咱们上钩。 几人异口同声。 禁止错啊。 那你们说他们去哪了？ 你问问。 镜中人便发消息去问。几秒后，他为他们念了回复。 我们发现有几组小队出城了，打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啊，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们是故意的。 几位帮主一起沉默。赏金墙只在六大城市有，江晨和方景行来到离古树城最近的一座城市，过去和管理员对话，见没有触发剧情，便又换了一座城市。就这么一连换了两座，他们在第三座城市里成功开启了新剧情。管理赏金墙的 NPC 见大黑狗在他身边来回嗅，意外道： 是你啊，你主人呢？ 大黑狗摇着尾巴继续嗅。方景行这边自动对话，简单交代始末，询问狗主人的去向。管理员道： 我只知道他们接的最近的一个任务的地点在埋骨山，你们去那里看看吧。 任务条更新，前往埋骨山查找线索。埋骨山人迹罕至，鸟尽鱼绝，树都是枯的。大小姐那个剧情打完，这里连个鸟叫声都没了。二人带着狗过来，刚走到半山腰，大黑狗就不知闻见了什么，拔腿就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得，狗没了。 江晨没得玩了，有一点不开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